唐柔所表现出的技术上的进步，还有舍弃大招伤害争取主动的态度，无一不显露出职业风范，连叶修都为此感到惊叹了，更不要说无极战队了。选手的心态从这一刻已经发生了变化，韩燕柔一如既往地犀利着，而无极战队的天怒这边却已经显得有些放不开手脚的模样。遮影步这样高端的技巧唐柔是用不出来的，但就这么普通的浮空连击，无极战队的气功师选择想打破局面，居然先后失败了两次。对于觉得在选手方面也是具备优势的无极战队来说，继地图角色之后，这一优越感终于也被打破了。终于第三次机会被气功师选手抓住了，天怒从浮空连击中脱身，但是被动的局面却没有丝毫改变，韩燕柔继续在抢攻，牢牢地把天怒给粘住。交缠当中，双方的血线交替下降，但显然处于被动的天怒生命消耗更大，他抓住了几次机会反击，给予了韩燕柔伤害，但也仅仅是点伤害而已。对于局面，他的反击没有起到任何改观的作用，也或许就是这种原因，对手才没有太在意的他的这些反击。无极选手越打越是焦虑，越打越不冷静，终于再露破绽，被唐柔毫不留情地抓住机会，一串连击将天怒直接轰飞到了回廊的立柱上，粘了半天。绝对的优势却没有丝毫的放松，眼看胜利已成定局，韩燕柔的攻击却依然保持着一开始的那种凶猛，丝毫没有在胜利来临之际有所怠倦。天怒终于倒下了。输或许并不是一个太难让人接受的结果，问题是这一场下来后，韩燕柔的生命只是损耗了四分之一不到，两人之间似乎有着庞大的差距。差距真的那么大吗？其实未必。技术这种东西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无法像生命值这样有一个数据化的描述。两者生命值最终的差距也并不代表着两人技术实力之间的差距，但是至少可以显露出在这一场比赛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差距。这差距让所有围观想要打脸的粉丝们再次哑口无言，满腔嘲讽从个人赛第二场开始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释放，大家真的就快要憋出病来了。而现在韩燕柔带着四分之三多的生命面对擂台的第二个对手无极战队的元素法师，这一场如果韩燕柔输掉的话，大家该怎么嘲讽呢？这得好好组织一下语言啊，毕竟韩燕柔已经解决掉一个对手了，输给第二个对手合情合理。结果还没等他们想好怎么吐槽，擂台在第二场对决的形势也清晰起来了，占优的居然还是韩燕柔。不会又要赢吧？所有人呆呆地望着比赛画面。无极战队出战的是元素法师，现在已经被韩燕柔给贴了身，相比起气功师，元素法师的近战能力那基本就是渣，此时吃亏不断，生命像拧开了水龙头的一样直往外流，好容易找到机会脱身时，生命却已经和韩燕柔处在同一起跑线了。他可是以多四分之一生命的优势站上台的，而现在这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摆脱了刚才的被动局面，却也没有赢得什么喘息的机会，韩燕柔气势汹汹的就又冲上来了。两个同出法师系，战斗风格却截然不同的两个职业继续纠缠在了一起，你来我往，先是拉着距离放着风筝的元素法师收割着战斗法师的生命，再等战斗法师找到机会踢上身，又是近战法师一边倒地收割着元素法师。 只是这一次，元祖法师再没有抓到抽身的机会。在最后一波不顾一切的爆发后，元祖法师倒下了。韩嫣柔最终带着五分之一的生命，准备迎接无极战队的第三位选手上场了。围观党完全说不上什么话，倒是那些对星星抱有期待的人此时开始大模大样地喊叫起来。起初他们是不会这样忘形的，虽然觉得星星战队蛮有趣儿，想看看这队伍能搞出怎么样的热闹，但是其实他们和打脸党们也一样，并不认为星星战队真的拥有挑战加世战队的实力了。这一点实在无可争议，别说旁人了，就是星星战队自己，就是叶修、魏琛等人一直以来也都是承认这一点的。现阶段的他们真要遇到加世战队，赢面很低。这些人对星星战队的实力也有顾虑，而且对星星战队还没有建立起这么多深厚的感情，所以支持的就比较慎重了。他们不会张扬的大喊大叫，因为他们知道有好多围观打脸党就等着看星星的笑话呢。自信也严重不足的这一小部分支持者还不能和星星同甘共苦，他们不想万一星星真输掉的话，他们的支持也被看成是一种笑话。但是现在韩嫣柔在个人挑战赛中连续挑翻了两人，以五分之一的生命进入第三局，这样大的领先优势实在很难被翻盘了。在确定了这样的赢面后，这小部分不敢太热情的支持者终于开始释放了他们的能量，他们开始为星星叫好，为星星加油。这些加油鼓励放在围观打脸党眼里真是比吃了苍蝇还恶心，偏偏他们又无从反驳。无极战队想赢回擂台赛，除非第三位选手打败韩嫣柔后再连挑两人，难度有多大自然不必赘言。无极战队这边情绪自然更加糟糕。 怎么回事？ 个人赛连输了两阵，却还表现得十分从容的何安，在擂台赛连续两人被韩嫣柔解决后，终于也是沉不下去了。一场胜负他可以不放在眼里，但被对方一人干掉两人这样的大实力，让他还如何冷静下去？输掉这两阵的气功师和元素法师选手都低垂着脑袋，情绪自然也是无比沮丧。听到何安的质问，气功师选手抬头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点什么，结果正好听到何安的下一句质疑： 这个韩嫣柔的实力有强到这种地步吗？ 元素法师选手也抬起了头，不过最终却是和气功师选手对望了一眼后什么也没有说，就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了。何安也顾不上多说什么了，因为他也即将要出场。无极战队的核心角色魔剑士人去也，目前的操作者正是何安，也就是说这何安这双重身份还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选手，而是无极战队中的王牌选手。角色已经被系统抽入赛场的何安自然在无功夫去和那两个输掉的选手说，现在他必须以王牌选手的身份力挽狂澜。一挑三吗？何安冷笑了一下，此时对无极战队还能扳回擂台赛充满信心的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因为现在的胜负终于是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而他对于自己有着无比的自信。他那时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真要论实力，他这个身兼战队经理的选手确实是目前无极战队中第一流的。论角色，人去也作为他们这支战队的核心选手，装备自然也是最出色的。人去也周身上下银装八件， 而无极战队全队银装不过32件，10个角色人均 3.2 件。人去野这个核心王牌就已经占去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或许是有了这样的待遇，这个角色才成了核心，也或者先确立成了核心角色才有了这样的待遇。总之，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人去野是无极战队中最强大的角色，是征战职业圈出局后战队一直保留从来没想到舍弃的核心。角色无比强大，对自己又充满信心，一挑三，何安确实是这样想的。人去野出现在了临江水狼的一角，321倒数后比赛开始。只有五分之一生命的韩嫣柔依然是那么积极主动，倒数一结束就已经沿着他重复了两次的路线冲了过来，而人去野321后一开始一拧身就已经钻入水了。地图优势、角色的优势、选手的优势，无极战队自以为的优势好像都被星星战队给击败了。但是现在何安就要把这所有的优势重新找回来，向所有人证明在无极战队面前星星不过是个炮灰。何安不同其他人的举动让唐柔一往无前的冲杀变得失去了意义，此时的距离他也无法知道何安的人去野的具体位置，只能放慢了脚步，一边继续向前移动，一边却是主要注意着自己的身遭。唐柔没有急着找出对手，他准备先一步判明自己的安全。只是地图走了一半，唐柔却还是没有找到目标。如果大众不是上帝视角的话，那么这藏猫猫一般的比赛会显得特别无趣。但是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此时却都知道，人去野正伏在一处回廊之下，唐柔只在回廊上留意水面的话是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的，除非他让韩嫣柔也下到水中。唐柔似乎并无这种打算，韩嫣柔依旧在回廊中移动着，却是一步一步渐渐已经踏入了人去野可以攻击到的范围。何安却是很沉得住气，没有韩嫣柔一踏入就开始抢攻，近一点，再近一点，看到距离一点一点的更加合适，人去野手中的银武碧水雷光剑终于开始闪动了，魔剑士的招牌技能波动阵发动。